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系咪？咁然后咧，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嗱，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我系民选议员，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讲咗好耐噶啦，就系问佢几时死啊？基层捍卫基层利益嘅所谓左派嘅议员咧，呢有几多个？系咪喺个扶贫小组里边梗系多啦？你点会听得入佢哋嘅说话啫？所以你由头至尾，第一就系认屎认屁，政府做咗几多嘢？政府系个 玉敏耳坛搞事佬，经典重播，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十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系杜文泽，你仲唔放金？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翻嚟玉敏踩场。咁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有冇睇过呢、這个即系一本书啦，叫做《1984》啊。咁啊，作者咧 George Orwell 咧，佢另外一本书好出名，叫《Animal Farm》啊。我哋叫即系。有好多個譯法嘅呢、這個 Animal Farm 動物農莊啊。咁1984咧就呢本書咧就係、是、呢個英國作家即係喬治奧威爾啊，即係寫嘅一個其實一部小説嚟嘅反烏托邦嘅小説。咁入邊最經典就係講呢個老大哥無處不在咁啊。咁呢本書就係我哋都好後生嘅時代睇嘅書嚟嘅，一本動物農莊啦，一本。就1984啦，都係同一個作者嚟嘅。咁其實佢有三部反烏托邦嘅即係小説嘅。咁除咗1984之外咧，仲有一部就係我們啦，另外一部就係美麗新世界啦，係咪？咁呢幾本書都好值得大家睇嘅。即係而家今時今日睇咧，特別香港而家咁嘅情況，睇1984，香港遲早就即係淪落到好似佢1984所預言嘅呢個世界。咁其中嗰个老大哥啊，即系无处不在看住你。咁我就谂起咧，即系嗱呢一个白纸革命啊 ，White Paper Revolution 啊，叫做或者外媒讲嘅，啲外国传媒讲嘅，就系因为呢、這个即系新疆嘅乌鲁木齐一场火灾啊，因风控而造成嘅呢一场火灾，令到好多人死亡，咁就即系引发啊。呢、这、一個南京啊，即係先係南京啦，啲學生即係白紙抗議，跟住就席捲全國。咁當然而家即係沉寂咗落嚟啦，係咪？咁我上一次做節目嘅時候，我都喺度即係都有喺度講過，就係話咁。然後中國咧就即係似乎就喺嗰個風控裏邊咧就放軟咗手腳啦，係咪？咁呢個係咪對呢一啲咁嘅所謂群體嘅抗議嘅一種回應咧？係咪正面嘅回應咧？我覺得就唔係咯，佢都唔會承認係咯，係咪？我反而比較擔心嘅就係、是，即係有參與呢一個所謂白紙革命，或者參與呢一場反風控、即係反動態清零嘅呢一個抗爭嘅呢、這個和平抗爭嘅呢一班年青人或者啲參與者啊。在而家呢一個所謂老大哥無處不在嘅中國版啊，呢個老大哥無處不在嘅中國版嗱，你睇即係個英文係咩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OK？ 呢個中國版咧厲害啊！而家嗱，其實一直以來都係嘅，係嘛？咁你喺幾億人口嘅時代，喺7億人口嘅時代，佢係人盯人，係嘛？通過好多政治運動，人丁嘅人，除咗喺農村都係嘅。你一搞個革命咁嘅農業學大寨，係咪？或者三面紅旗時代，你農村一樣係搞政治運動噶啦，係咪？特別毛澤東好重視農民嗰種，即係你明唔明？即係要利動唔組織啲農民去搞呢啲咁嘅政治運動，係咪？土改又係啦，鬥地主係咪？咁嗰陣時係人丁人，係咪？而家咧就係用機器。嗱，呢個即係蘋果嗰、那個啊，即係 Steve Jobs Job 先生，贾柏斯，即系台湾就要做。佢呢一个 iPhone 呢个发明咧，即系改变咗人类嘅生活方式，系咪？咁但系有好亦都有坏噶嘛，系咪？咁所以喺一啲民主国家咧，佢有好多法律咧，即系佢即系保护私隐啊，啊，即系佢有对呢啲一啲网络商有好多限制嘅，系咪？同埋嗰个网络嘅安全啊等等，系咪？因为把刀双面刃，系咪？有利又有害，必然嘅呢个系。但喺中国嚟讲咧，喂，佢运用呢啲无论 AI 又好，或者呢啲人面识别又好，或者手机追踪，好啦，好多时佢就喺你嘅生活上边，系咪？你有呢个资讯科技嚟做，即系啊，改善你嗰个生活嘅嗰个品质啊，咁正面就系咁样啦。但系实际上佢就系最大规模最先进、最强力嘅监控系统。咁啊，一个人面识别，一个手机嘅追踪，系咪？喂，再加上其他嗰啲即系科技嘅配合，喂，呢、这个已经系形成咗一个即系最庞大嘅人类史上最庞大嘅一个监控人民嘅强力嘅监控系统，系咪？嗱，譬如呢、这个呢度我哋揾到啲资料啦，吓，即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规模监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喺中国大陆实行嘅，包括网际网路啊嘅审查，即系 internet 个审查啦，摄像头监控等大规模嘅监控行为，其中系利用咗人工智慧 AI、人面辨识啦、大数据分析等等嘅技术，系嘛，同中国大陆嘅社会信用体系紧密相连。與此同時，不少中國本土嘅科技企業都有參與本國嘅大規模監控計劃，主要包括呢個海康威視、商湯科技、華為、中興等等。截至2019年啊，呢條數都好恐怖嘅。根據中國大陸嘅天網系統，喺各地設有2億個公共監控攝像頭，數量係美國公共監控探頭嘅4倍。其中8個中國城市位列世界最大規模監控城市的前10名，重慶、深圳、上海名列全世界的前3名。其他前10名的中國城市包括天津、濟南、武漢、廣州、北京。而到了2020年社會信用體系基本建成並且全面啟用的時候，中國大陸各地的公共監控攝像的數量呢，是去到呢、這個即係嗰個鏡頭啦、攝像頭嗰個數量，預計去到6.26億，我哋見到啦，真係都有14億人係好，平均差唔多2個人有一個監控嘅攝像頭。咁你話係咪老大哥無處不在啊？咁當然你正面嘅講就好似阿雷鼎明教授、科大前教授雷鼎明講啊，叫雞都可以用微信俾錢啦、支付啊，係咪？呢啲白痴嚟嘅呢啲嚇。credit card 喺美國可以用嚟俾嗰啲 escort 俾錢嗰啲已經好 N 咁多年錢有啦，大佬用微信即係都用手機嗰陣時，所以 credit card 都可以叫雞俾錢啦。係唔該你啦，真係係咪？你係拆共產黨鞋拆到咁核突嗱，正面睇咁你咪改善咗你嗰、那個即係生活嘅品質啦，係咪效率啊各樣啊？咁其實呢啲喺 N 咁多年前，我記得我80年代初嚟台灣參加呢個嗰陣時，連戰做交通部長嘅時候，咁嗰陣時搞咗一個國際嘅呢、這個即係資訊科技嘅國際學術會議，咁我有份嚟參加，咁有啲德國人啊，有美國人啊，係咪？咁嗰陣時其中一個主題係講有線電視啦，直播衛星啦，係咪？咁嗰陣時已經有一啲論文，即係已經係有啲研究論文已經指出，喂喺未來即係呢個所謂21世紀咧，即係我哋好可能就即係嗰個微型電腦啊，或者其他呢啲即係嗰個資訊科技嗰個發展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譬如話我哋都唔使去銀行噶啦，係咪？或者我哋有好多嘢咧係要通過呢啲咁嘅系統嚟做嘅。咁其實係已經係預計到未來嗰個世界係咁樣嘅，咁係冇諗到好似而家咁咯，你明唔明啊？係咪？譬如我哋而家做直播，係咪？嗰陣時即係 我嗰陣時搞互聯網嘅時候，搞 ICP 嘅時候，大佬，我哋仲要同電信公司租一條 T1 線，係嘛，嚟傳送嗰啲影像，咪幾廿萬一個月嘅，大佬。而家你任何人都可以做個電視台、小型電視台，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咁我哋呢度有幾部攝影機喺度，係嘛？咁我哋通過咩嚟傳送呢啲影像咧？係咪？咁咪借助呢個 YouTube 啦，而家就係係咪？我哋初初做嘅時候，仲要每年俾好多錢用 live stream 嚟做直播，係咪？而家就唔係啦，係咪？而家你 Facebook 可以做直播 ，YouTube 可以做直播，咁你 YouTube 仲可以直播之後，你可以重温，係俾大家好多人，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你上到網你就睇到噶啦，係咪？咁仲可以賺取廣告費，係嘛？不過咧，就呢個節目內容咧就會受到限制，係嘛？又好似我哋咁就成日俾人黃標，係嘛？就咁啦，係嘛？咁但係個科技個發展，即係而家呢種資訊科技發展，就令到即係大家淨係睇呢一個中國版嘅。老大哥無處不在，係嘛？佢靠嘅就係一個超強嘅監控系統，控制所有你人民嘅嗰、那個即係、就是那個行蹤，全部喺佢手裏邊。所以好多時啲啊14亿人點管啊？一作反就唔得掂啊！屌容乜易啊？係咪？嗰啲咁嘅人面辨識，喂，你走去邊啊？係嘛？所以我哋就會擔心，即係今次呢一個所謂反風控。反動態清零的這個抗爭，這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那些參與者在這個這樣超強的監控系統監控底下，是不是？他跟著要抽後算帳，他真的很容易，是不是？我們看到有一個就是那個報導，就是這個法新社，就是在12月1日的報導，中國警方呢已經部署先進的監控工具，包括使用面部辨識嘅遠睇同埋定位技術嚟追蹤同埋拘留啲抗議者，藉此平息全國各地嘅抗議浪潮。咁啊，中國民眾近年對北京長期實施嘅 COVID-19 嘅封控措施不滿情緒已經沸騰，包括北京、上海同埋廣東就爆發呢個白紙革命。咁啊，數十年來罕見嘅大規模抗議活動，呢個自1989年即係呢個春夏之交嘅所謂愛國民主運動呢個大規模。全國性主要以北京為主嘅呢一種咁嘅學生運動咧，即係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咧，就結果就搞到即係悲劇收場啦，係咪？咁係幾十年來呢三十幾年來罕見嘅喺中國最大規模嘅抗議活動，而且仲要喺二十大勝利成功召開之後，係咪？咁呢啲咁嘅訴求都係要求中國政府結束封鎖同埋給予更大嘅政治自由。咁咧就根據一個為抗議者提供免費法律諮詢嘅人權律師就話咧，喺北京宣布鎮壓抗議活動之後咧，佢龐大嘅安全機構開始運作，使用最先進嘅監控設備追蹤抗議活動人士，係嘛？咁用高科技嚟追蹤啲抗議人士，現場佢梗係要用啲警力啦，係咪？但係佢唔需要啊，係咪？而家係嘛？又唔需要製造一啲肢體衝突啦，係嘛？慢慢先收拾你，係咪？即係其實喺中國咧，即係喺嗰啲街角，任何街嘅角，即係你有時可能都會睇到嘅嚇。街角啊，同埋一啲建築物嗰啲即係入口嘅地方咧。都有數以百萬計，頭先我哋講緊而家億聲嘅啦，去到可以去到6亿幾嘅係嘛？即係嗰啲監控嘅攝像頭係嘛？咁仲有就係而家我哋成日講中國，佢唔係發明呢啲嘢㗎，佢係 application 應用科技，佢買咗好多嗰啲即係功能好強嘅嗰啲人面識別嘅嗰啲軟體係嘛？咁然後再買咗呢啲 software 翻嚟之後，再去設計一啲程式係嘛？咁所以嗰個監控嘅力量係非常之強嘅啊！咁有咩自由啫？老實講係嘛？可能翻鄉下仲自由啲啊，係咪先？你喺城市咁，你有咩自由咧？咁所以呢一個所謂白紙革命或者白紙運動咧，即係嗰啲參與者真係有咩辦法去擺脱呢啲咁嘅監控同追蹤咧？呢、這個就真係當然我哋睇到有啲報道咧，有啲分析啊嚇， 他就話啲參與者咧，佢哋都好醒目嘅，佢哋即係識得去避嘅，啊，即係唔會俾你個人面識別系統啊，即係發生效力，又或者即係啊換卡啦，啊，即係電話咁，有好多方法嘅。咁但係我覺得你有幾多方法，你都鬥唔過佢嘅大佬，係咪？佢仲多，係咪？所以而家其實有拉咗幾多人，冇人知嘅，係咪？咁最近你睇到已經嗰個情況已經即係成個嗰個所謂白紙嘅呢個抗議運動已經即係又唔係話叫演期息鼓，已經靜曬嘅啦，根本。跟住落嚟就係好似我哋上次所講，就秋後算賬要收拾嚟。好，休息一陣。